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Hello， 恭喜发财！祝各位听众咧，雨伞狗秀嘅听众咧，身体健康。今日系年初六，嗱，我哋咧冇停过啊吓，我哋咧年廿九做完之后咧，过咗个年咧，斗下利是咧，初六咧再做啦。喂，阿峰坐翻入地先啦， 系啦。我觉得点解过完年之后咧，阿 Chris 点可以瘦咗嘅？ 我 系啊，好似冇乜点食。 我真系应该食好少食嘢，唔知点解。吃少好多嘢，即係你正常過年會吃得多嘢㗎嘛，啱唔啱？你得阿攬， 係啊，我漲咗一個圈。 喂，大佬幾多利是啊？老老實實啊，大佬。 关你咩事啊？ 佢请食饭我最多喎。嗱，今日 道完利是要请食饭， 你傻啦？利是系要上缴中央噶。 唔系今晚呢餐啊！嗱，今晚呢餐咧，我哋多谢呢个冯永峰先生，因为咧佢有出铺饭。OK。 OK。 好啦，唔好讲废话啦，我哋 咁我哋讲下啦。其实因为话晒今日系第十一集啦，同埋以后咧，我哋都会继续系 转咗呢 个时间，转咗呢个时段噶啦，做直播。咁我哋都叫做有少少改革啦。如果我哋成日屌鸠学联唔改革，自己都要有少少改革噶嘛。如果唔系。去憑咩屌鳩人嘅啫？咁我哋就轉咗嘅。咁上下節我哋不嬲都各25分鐘咧。咁以後咧， 25至30啦。 係啊，係啦，係啦。咁我哋以後都會跟住，大概係上半節咧，就係講翻過去一個禮拜嘅一啲偏滿少少嘅新聞，即係你好難會喺 TVB 見到嘅新聞啦。咁就叫偏滿啲嘅新聞啦。 叫偏滿。 咁其實喺 TVB 見唔到，對於好多人嚟講就冇發生過噶啦嘛。 都係嘅，都 係。咁好少有喎 TVB 嗰。早兩日播咩喎？播呢個鄭州男，屌你有咩俾人 衝？哦，俾人笑到，係啦。咁但係下半節咧就會揀翻一個專題去再去評論下嘅。咁就希望咁樣可以叫做有規模啲，同埋我哋自己做準備嘅時候可以做得更加詳細啦。咁話曬啱啱過咗個年啦，喺差唔多今日年初六啫嘛，過去嗰六日計埋今朝啦，都有好多事嘅發生啦。咁我哋就逐個去講啦。咁我哋第一件事就梗係由大年初一數起啦。 冇乜事啊！ 年初一就是 平平安安啦、 啊，平平安安啦、啊啊。之后就有呢、這个麒麟 初二 麒麟啦。 屌你咪真系咁即刻俾人开年啊！唔该，陈飞仔， 好鬼搞笑！我条片咧，我系睇咗几次咯、啊。之后咧，佢仲最惨嘅就系连啦、啊。民建聯的郭佩凡和自由黨的團敗都在抽他 水今天喝麒麟啤我屌你 了 喂、好像沒有那張照片看看下遲些我們上網放回他 因為這個 topic 不是我負責準備的、啊、所以我沒有找照片 唔係就係話見到嗰個李子敬啊，同埋田北俊啊喺度， 成個 成個自由黨， 我想講翻都係啊，成個 自由黨抽佢水啦。其實自由黨以前不是一個咁樣嘅抽水組織嚟嘅， 而家變咗抽水機。 自從呢一個田北俊、 阿田少 俾人辭咗呢一個政協。同埋佢細佬同佢斷絕關係之後咧，佢就進入咗呢個抽水模啦，已經佢咩事都抽一餐嘅。 咁佢細佬同葉柳又同一個黨啊嘛。 係啦，我就真係發現佢咩都抽一餐噶啦。咁點解會變成咁咧？我哋可以再探討啦。咁田少究竟想做啲咩啦？ 田少想做下屆立法會主席可能。 我覺得佢想做下屆特首多啲咯。 下屆特首。 特首都有機會嘅。 唔係，因為立法會主席下屆講緊係都係自由黨嘅，有機會劉建儀啊。刘建儀是很有 potential。OK， 咁系今日讲翻嗰只麒麟啦，嗰只麒麟咧真系话依家全港700多萬人都，我谂啊有一半以上嘅人都非常之中意嗰只麒麟噶啦，依家。喂，大佬，年初二 我有睇一啲新聞話呢個麒麟啤喺佢撞完之後嘅之後， 唔係，我覺得嗰個係真係 咁啱 啫，只係啲人將佢套翻落去啫。 喺過年你個個要飲啤酒啊嘛，因為 另外就係、是、最好笑嘅就係好多人出嚟抽水，除咗啱啱提過嗰個 田少 啦，或者係一啲政黨組織啦，即係鄭中基又有出嚟抽水啦。然之後 連麒麟啤嗰個咁嘅 Facebook 專頁都有抽水啦，即係話咩？今日係一個好美好嘅一日啊！ 唔係，總之係有好多 平時不是很關政治的人，或者是總之很多不同的人出來抽水啦，其實可以在這個位置看到什麼呢，就是、以前不會的嘛，即以前就算好、簡單，蔣麗雲講咗啲智障嘢，或者係樹根興講咗明張木膽咧， 講嗰啲柒嘢， 都冇咁多人出嚟抽水嘅。但係點解今時今日會多咁多人出嚟抽水呢，就係、是、你可以講有好有唔好嘅，有好就係起碼大家開始食咗呢條路啦，即係咩都會覺得抽一抽水係可以切合翻呢個社會議題又好，或者切合翻個潮流，或者唔好就係其實好多人只係規範咗，唔係規範咗，即係好。照例即是见到水就即刻出来抽，因为知道这里呢有这个商业价值，即起码郑中基这一类叫做艺人又好，或者有不同的麒麟啤出来抽水又好，这些是不是会视乎一些商业价值呢，想一些网民去留意它呢，那这些真的没人知道，那但是起码由这一单这么简单的新闻就可以看到一些现象，就是说今时今日的抽水情况多了，但是不是个个都是望住政治那方面去抽的，还有 纯粹觉得他样衰， 是纯粹觉得他样衰。其实这个 topic 真的有点难讲，因为不是我准备的。继续讲啦，你想怎么讲？ 之后呢阿叶柳的 Facebook 咧开咗篇打咗篇文咁样，就话 同埋佢有接受访问咯，我就系知 道。我访问我冇睇。 咩？佢话佢系基督徒，所以咧佢就 其实我有睇啲网媒嘅，即系有睇网上啲评论，就话呢个仪式咧本身系应该即系啲男人先参加得嘅，所以就唔知点解佢企喺隔篱，跟住佢又辩称，即系阿叶柳淑仪就辩称话，即系因为嗰阵时好乱好杂，所以咧可能撞到自己咧都未尝，唔系撞到自己而唔系撞到其他乡亲父老都未尝，唔系好事，好似有咁讲过。 唔系啊， 好鬼搞笑！ 依家最大问题嘅系叶刘淑仪系冇俾人请过去。 唔系有，佢话俾啊呢个公民力量邀请啊。 嗱，唔系而家系传啫，而家系传啫，冇人知道佢究竟系咪真系有俾人邀请啦。咁总之佢到最后就俾人撞咗啦。 但系成件事嘅焦点咧就唔喺叶刘淑仪度嘅，屌你有咩成件事嘅焦点咧喺刘皇柏度咁加。听后边啲人都人完全唔知喎， 咁刘皇发 佢一阵佢一阵喺前边系咁喺度咁样喎，大佬你真系见到好捻好笑。 有啲人话，有啲人作分析过，就系话咧隔篱我随从咧一转个身咧，然后只麒麟一嘢撞去嘅，已经之后 有咩、啊、 发 有咩 唔系隔篱有个随从，即系有嗰啲保安咧一转个身咧，好似打个暗号咁样咧，之后即刻撞落去。大家翻可以自己睇下睇多次条片咧，隔篱系有个着背心唔系有咗着西装嘅随从一转个身即刻撞咗落叶柳度，有啲人话系喺阿发阿刘皇发系专登设个局喺度玩阿叶柳咯，呢个就唔知啦。唉，不过呢啲政治呢啲嘢系咁喊噶啦。 其实我真系唔明呢个 topic 有啲咩好讲。 呢个真系冇嘢好讲啊。 咁我叫你哋自己决定，然之后你哋话讲呢个 topic 噶嘛。 我唔系 讲啊，抽下水啫。 咁我哋讲通明要倾 topic， 然之后你哋话讲呢个 topic， 但系到最后讲最多嗰个系我。 不如我咁，我哋可以转下一个 topic。 好，我哋落下一个 topic 啦，第一张相啦。 你可能要俾阿峰讲两句。 嗱，第一张相大家见到啦，其实新年时期咧就系呢一个，大家都知道啦，有个夜市啦，咁 旺角嚟 啦，系啦，就系旺角嘅夜市啦。咁我咧就因为唔喺香港咧，所以我系冇落到去嘅，我系冇落过去嘅，咁我系好后悔嘅，因为我见到啲嘢真系好好食啊。咁但系可以落下一张啦，第二张。是第二张呢，呢度就係西洋菜街，就係、是、干货，即係啱啱係有嘢食嘅，呢边就係买啲公仔㗎啦，咁可以再落下多张。係啦，大家就见到有警察係揸咗盾啦，我唔记得咗係年初四定年初几㗎啦。 两次咪一个样。 好似最尾个人， 人哋靓仔几多啊？ 最尾个人 唔系年初四，年初四冇年宵噶啦。 初三 我唔知啦。 总之系最尾个。 我真系唔知道，总之就出咗盾啦。咁然之后再下一张。系啦，就系呢一个蓝丝啦。好啦，咁翻翻嚟先啦，系啊。我咧就系有准备嘅，咁所以四张台咧系啊，四张相咧有四样嘢讲嘅。咁首先咧就系大家见到第一张相咧都系讲翻呢一个夜市有嘢食啦。咁其实好简单，其实本身系讲紧桂林夜市，其实应该系深水埗嗰边嘅。咁但系因为嗰个位就真系已经俾人落咗重兵啦。咁但系到最后嗰度有冇搞到咧？我真系唔知。咁唔知点解 冇啊？冇搞到 系啦，因为 搞走落去。 因为我唔喺现场，同埋我唔喺香港啦，接收到我第年初一嗰晚都未可以翻到场。咁所以咧系啦，我翻到匪国嘅。咁我都未翻到场，所以咧我就未知其实香港究竟发生咗咩事。咁我后期睇翻私信咧都唔系好清晰，但系就知道咧，总之到最后咧就去咗旺角度假。 搞的啦。咁其实今次是一个叫做继驱黄光复行动以外另外一个本土行动嚟嘅，就叫本土夜市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一个行动呢是绝对会比驱黄更加受欢迎嘅。咁点解呢？因为大家可以去食嘢。 香港人最喜欢吃的啦。 是啦，即是最好就是大家很多人都觉得那个是挺开心挺舒服的一个地方。 我想问一下呢，现在大陆翻墙应该要怎样搞？ 你可以有很多方法的，那你可以用 VPN 啊，我就是问大学朋友借他们大学的 VPN 来用的，那很简单，一按过去就翻了。 但是要翻了两天，你都说。 不是，是因为第一天我不得闲搞的。 OK,OK。 系啦，咁然之后咧，好简单，咁就讲翻，其实系一个本土行动啦。咁有好明显见到有本土民主前线嘅人系做一啲， 仲有学生前学前咯， 系啊，仲有学前啦。咁佢哋讲紧就系、是、有我睇翻噶咋，即系佢哋有负责清洁啦，亦都有负责推车出嚟啦，或者封路呢一类嘅嘢都有做过嘅。咁呢方面引起好多唔同嘅争议啦。大家如果有留意翻网上边嘅，就系讲紧有人觉得佢哋系掃街是有少少智障的，咁但係亦都其實我個人就覺得頗好嘅，因為若果你話係勇武嘅，咁但係你勇武都唔係，咁人哋都要開飯，即係都要開檔做嘢㗎，咁唔通人哋開咗檔而食環處嘅人又未行過嚟嘅時候，你就即刻行過去兇啲警察，兇啲食環處嘅人？ 其實我想咁講，有啲人咧，即係我上網睇翻嗰啲評論就係話咩？你哋唔係好勇武嘅咩？點解你哋就可以衝曬好似班左膠咁樣，又要蝦人哋左膠啊？點樣？即係其實你係要適當時候做適當嘅嘢。係 啦， 你掃街的確係可以幫到政府去。 唔係，起碼 係政府起碼唔會有一個論點，就係話因為你搞到條街污糟曬，所以就令到你唔可以，即係唔俾你開檔。呢、這個就起碼可以令到政府冇呢個位置。 你喺呢、這個你喺呢一個點咧，你要好理性咁樣睇翻嘅，就係、是、咧，其實佢開檔咧係一定唔啱嘅。因为佢真系一件犯法嘅事情嚟噶嘛？你借问香港小贩，你要攞小贩牌，而家已经唔再发。另外嗰个位，你攞小贩牌，佢要限翻你喺嗰个做嘢嗰个位。咁好明显，朗豪坊嗰条街一定唔系政府规划咗个位啦。咁所以喺嗰度开档系的而且确犯法嘅。咁但系佢扫街，佢负责清洁咧，其实一点啫，只不过佢系负责翻地方嘅干净，话晒都系佢有份吹鸡噶嘛。咁佢负责干净系其一啦，其二亦都系想，佢真系想可以，佢真系说明咗一样嘢啫，就系话呢、這、一個係可以搞，即係成日講話要搞旅遊特色，旅遊特色呢一、這個係可以搞。你見到內地都有士林，台灣都有士林夜市，類似呢啲咁樣嘅嘢啦。呢、這個係香港一個可以有本土嘅特色。你話製造就業又好，製造旅遊商機都好，係可以做到嘅。而衞生方面嘅嘢，其實政府肯落人手，或者嗰啲小販自己肯做好。都可以達到嘅時候，呢、這個其實只係做證明咗一樣嘢，但係唔代表佢哋係冇犯法嘅。 嗱，我 off topic 先，蘋果咧啱啱話出咗個突發新聞，就係話咧揾到嗰個奇輪師傅連日追訪啊，咁即係話被網民封為呢個奇輪英雄咧，呢、這個師傅啊叫謝師傅啦，咁就撞飛葉柳對我哋係好啊，對葉太就唔係幾好啊，因為咧咁樣撞法咧，佢個運氣會受損啊，正常啊唔好，即係正常啊唔好運啊，即係葉柳屬嘢啲咁嘅人。 係咩？我啱啱先喺個阿葉柳個 Facebook 嗰度，佢喺度即係佢開個 po 啊，話佢打咗篇文啊嘛，有人喺上邊話咩？俾奇輪撞到係一件好事。系会行大运，我真系，即刻赞佢，因为好鬼搞笑，呢、這个真系唔掂。 继续阿南讲翻你嗰样嘢，佢已经唔知道自己讲到边度啦。 系，我系有少少无言啫，对你所做嘅行为。咁然之后继续啦，就系、是去到呢、這、一个。盾啦，咁大家见到有盾一张啦，咁其实旺角嗱，譬如仲有前一张嘅就系、是、西洋菜街嗰张咧，就系讲紧干货啊嘛，咁其实嗰个位咧都唔可以摆卖嘅，即系其实嗰个位系佢系行人专用区，但系其实系唔可以摆卖嘅，系啦系啦，就系呢张，但系其实系唔可以摆卖嘅，咁其实都系犯法嘅嘢，但系大家系见到几虚撼噶嘛，如果唔系以前嘅西洋菜街都只不过系俾人哋用二拉架霸晒位，或者俾法轮功霸咗位，甚至乎系唱歌，甚至乎唱歌影相都叫好啦，即系有相架，但系其实你影相一两档咪好咯，但系而家差唔多成半条街都系讲紧影相，咁你香港 港你要有自己本土，无论你讲文化建国又好，定系你作为一个好简单，即使我系一个亲共产党嘅政府，我都想香港旅游业好噶。咁我要有本土特色嘅时候，咁都系要搞翻类似呢啲咁嘅嘢。咁但系政府究竟会唔会肯去？你唔好话投入资源去搞，究竟会唔会谂住搞咧？呢、這个都系极难嘅。但系呢个就真系靠啦。大家要见到，无论系喺你讲民主普选嗰方面嘅嘢都好啊，或者系呢一方面，你好简单想去建立一啲嘢咧，你都要真系要再行出嚟争取，自己行出嚟争取咯。你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样叫做代议政制咁样假手咗一啲政党。咁我同你讲十世都冇啦。你见到你将呢一个标准工时交咗俾嗰啲政党倾咗几十年到而家都仲未有，咁就见到其实今时今日。以后啊，我哋想争取我哋自己啊，想争取一啲嘢嘅时候，会唔会都需要行翻呢种方法？就系我哋要有自己嘅行动，唔可以再去靠一啲政党去做任何嘢，或者以为佢哋可以说服到政府咧？咁呢个系历史证明咗系冇可能嘅咯。咁第三张图就系讲紧呢一个警察出盾啦。咁好其实只系承接翻之前嗰几集所讲嘅啫。即警察喺嗰个位置出盾，咁嗰一日其实我就已经翻咗场噶啦。我一直留意住消息咧，其实嗰日嘅冲突唔多嘅，即点都唔，就算有都唔系大冲突，最多都系口角嘅啫。 唔系啊，我上网睇咧，有人咧淋啲水落去嗰个蓝丝小贩嗰个炭炉。 咁其实 這个我都唔明点解。 唔系，咁其实呢一个都系小冲突噶嚟嘅啫，绝对未要去到出盾咯， 未冇人会动武 之后先出。 系啦，要问阿峰嘅， 冇人会动武。 因为阿峰话咧系喺现场嘅，咁我都系现场嘅，但系我好短时间，但系佢应该系好夜先走嘅。出盾咧系大约系九点零钟已经出噶啦， 出完我先。 嗱，嗰阵时系拉咗一个人嘅，咁嗰个人咧同警方有冲突，跟住俾人话佢袭警嘅， 系啦系啦， 跟住嗰个人咧上咗龟车啊走咗，咁啊后屘咧咁啊即系。點解會有衝突呢？即係又會出曬盾呢？係因為地鐵站出口嗰邊啦，又有衝嗰、那個咩啊？臭豆腐嗰度啊，臭豆腐同埋篤魚蛋嗰度又食環又俾人圍啦，跟住差佬又走埋去做架梁啦，咁啊四眼哥哥走咗埋去睇下咩事，跟住咧我望住啊嗰條唔知 O 記咧定係便衣咧指撚住四眼哥哥，好撚大聲咁喝佢個名，我屌你乜人哋後邊成三四排人都完全冇。好冲，佢指捻住嗌人哋话人哋搞笑，屌你咪你行嚟睇嘢啊，大佬啊！ 行下而家，唔系即系你出咗名之后行下街都唔俾，即系 唔系跟住另外嗰边咧就系咧，即系话佢拉人，咁佢系出盾，咁啊出捻晒棍，咁咧系啦，出捻埋警犬， 有警犬我有， 即系警犬，跟住咧啲捻，即系啲跟住啲捻样啊，俾人屌，话屌你咁你新年立楼又攞盾又攞棍出嚟咧，真系黐捻线咁啊，大佬！ 咁其实都系承接翻之前所讲啦，即系之前讲，其实啲警察。到今时今日都仲未明白喺呢一类嘅抗争或者呢类嘅冲突入边，其实佢应该点样处理呢？即系佢冇可能喺人多，一嚟系人多嘅地方，二嚟系嗰个地方好肯定唔系净系得抗争，就一定有食花生嘅人啦，甚至乎系乜都 登落去食嘢嘅人都有。 唔系，仲有系咩都唔知行过嗰度旺角嚟噶，你唔好讲话新年嗰度有夜市啊！你平时星期一朝头早所有香港人翻紧工嘅日子，你喺嗰度都好多人啊！ 唔系，但系都有唔少大陆人噶。 唔系，系啊，系啊，咁所以佢冇可能喺嗰个地方出盾、出棍，甚至出警犬。咁好彩佢未出胡椒噴霧啫，咁我啲嘢全部都已經加曬味啦，唔使滴豉油乜嘢都好。 唔係，所以咪有啲唔知係左膠啊，定係乜春啊，嗰啲阿叔咪喺度嗌咯，買碗粥跟住又話我要加胡椒咯， 抽水啫。 係啊， 你都抽水啦。 咩？我嗰啲咩？我要真小販啊，我要篤魚蛋啊，屌你乜真小販點樣真啊哥？黐撚線嘅呢個左膠嘅。 咁咧喺嗰啲位係啦，咁就首先講埋呢一幅圖就係講緊啲警察係到而家都未識啦。咁其實呢一個位置可以承接落下半節繼續講嘅。咁就做最後一幅啦，就見到有嗰個藍絲帶啦，咁大家可以認住佢嘅樣啦，佢就俾人認得出係藍絲帶，咁然之後咧就俾人指罵啦， 呢個 係啦，到最後咧就係佢俾人逼走咗，唔可以喺度擺檔，就過咗第二條街繼續擺嘅。咁我自己做少少評論啦，其實我哋咧就應該在場人士咧嬲咧係必然噶啦。 咁話曬嗰度大部分都係 黃絲 或者係深黃絲嚟噶嘛？ 淺黃、深黃、中黃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淺黃就真係左膠啦。咁左膠就一定嬲噶啦。咁、然之後深黃就更加嬲啦。咁話曬佢打過人啊嘛，即係有人話佢打過人啦。咁佢到最後就俾人逼走咗條街。咁做少少評論，其實就逼走佢條街咧，呢個行為係唔，我覺得係唔太妥當嘅。雖然我唔喺現場啦，咁唔知當時嘅情況係咪民情洶湧，所以佢自己走。但其實呢個行為唔係太妥當，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冇能力去決定佢可唔可以喺條街度擺檔嘅。雖然佢係喺邊度擺檔都係犯法㗎啦。咁但係咧，可以做嘅嘢係杯葛佢，唔去買佢嘅嘢咯。即係我哋唔理你咯，你咪繼續喺度擺咯。然之後叫其他人唔好去買你嘢，咁你咪繼續喺度擺啦。呢一類咁樣嘅嘢啦，咁都衍生出啦，就係、是、你唔好講話二元對立啦。即係而家社會上面無論任何抗爭事件上面咧，就已經講到你如果俾人認得出咧，你係藍絲或者你曾經係黃絲咧，即係你係俾人認得出嘅情況，即係你明知自己會俾人認得出啦，咁你就真係要小心啲啦。咁即係譬如話你係黃絲嚟嘅，或者唔好講黃絲就太有心啦，即係你係本土派嚟嘅，然之後你唔小心行咗入去個藍絲阿伯區，你俾人認得出咧，咁你就真係要自己小心啦。呢、這個你其後都要繼續做落去啦。咁其實第一節時間差唔多，咁啊快啲落第二個啦，咁就落一落第五張圖啊。系啦，呢、這个就系啱啱好寻日嘅嘢啦，就系讲呢个奥斯卡，因为小弟就唔使翻学，所以就由朝到晚播喺屋企度睇直播嘅。 哇，咁犀利！ 咁点啊？ 几多个钟啊？ 几个钟啫。 O K。 咁佢做直播嘅，咁去到呢一点嘅时候咧，小弟听到就讲一句咧，其实都系开心嘅，即系有人提翻香港嘅民主事情啦。咁其实呢个我真系颇开心嘅，即系自己有份参与，而又真系可以去到海外嘅事情就开心嘅。咁但系咧吓，可以翻翻嚟，唔使落下一张住嘅，翻翻出嚟先。咁就但系要讲嘅就系、是、好反感嘅就系、是。其实我都预咗，其实我自己开心完一刹那之后，下一秒我都预咗噶啦，就系、是、你揿上 Facebook 咧，就所有左交会攞晒出嚟打飞机噶啦。 我都系咁谂，我即系开心完之后又 开心一阵，就知道要佢哋会攞嚟打飞机啦。 咁佢呢啲嘢，佢唔攞嚟打飞机，佢有乜捻嘢？有乜捻嘢做啊？佢嗰啲咁嘅人。 好啦，但系 我即刻上翻开 Facebook， 我即刻开翻个 post 话，各位雨伞同路人，我即刻 po 翻首歌出嚟话，各位雨伞同路人，我想讲咧，雨伞运动已经完捻咗好耐啦，唔好意思爆个粗，即系雨伞运动已经完咗好耐。唔好再望翻之後嗰啲嘢，唔該你向前望。 爆粗係唔緊要， 睇下你有啲咩，睇下你有啲咩方式可以爭取民主或者你想要嘅嘢，真係唔該，唔好再喺度留戀，同埋就係、是。讲讲话，即系你仲望翻以前嗰啲系把鬼咩？好似嗰啲年宵咁样，你又出晒嗰啲。 你以前嗰啲嘢如果系好嘅咧，你望翻佢唔紧要。但其实你成个雨伞革命有啲乜嘢好嘅？即系佢哋嗰班左交做过啲咩好事出嚟啊？ 踩铁马咯， 唔系你睇住 你冲咯。 你睇住呢一张图咧，其实好多嘢反映到。一嚟咧，去到奥斯卡，去到外国层面，系代表我哋成个雨伞革命一开始嗰部分系真系做得好噶。喺10月3日之前，系啦，系真系做得好噶。如果咪点会去到所有外国报纸，甚至上埋咩时代周刊呢啲都上晒。 CNN 然之后外国嘅明星到而家都仲记得。其实全靠前面的，绝对不是后面左交攞权之后的事来的，绝对是前面的。 是啊， 但是为什么会衍生到今时今日这么可悲呢？即还要拿着他们雨伞革命的条丝在打飞机啦。虽然我们的节目名是雨伞革命，但不代表我们是继续拿着他打飞机的，我们是有讲其他东西的，还有我们不是在阶段性胜利，还有我们很少唱歌的。 用我们未能 唱 歌， 我们有播歌，我们有播歌，我们没有唱歌。 城邦会战胜归来， 我们播了城邦啊，大佬。 不是，你试下真的出到抗争的时候唱城邦会战胜归来，都是很左交的一件事。我们试过了，因为。 吓，正 系唔系？唱到头一句之后，全部人唱到头一句之后，屌左交嚟嘅都系冇啦，唔好唱落去啦。 唔系好，唔系你呢啲人咧，就一唱你哋有感觉啊嘛。咁加亲嗰啲人咧，后知后觉噶嘛。 唔系，然之后 之后觉得冇反应啊嘛。 咁然之后咧，就其实我出呢一个咧，系其实系小野讲嘅，其实同叶柳嗰一样小野讲，但系其实想讲翻，就真系左交嘅行为实在太令人厌恶啦。咁呢个时候就落未命名嗰张图。 No、 因为我唔记得帮佢起名，系啦，嗱呢一个咧就系内地人嘅一啲留言嚟嘅，咁就 哇唔系识睇繁体字嘅， 咁我翻译下啦。咁就係、是、中间嗰个就係讲緊话卖唱嘅鸟人就快啲关注一下自己国家黑人啦。咁另外就有一啲就係讲咩又讲到港独，我心諗关佢差事。咁即係一开始就话本身首歌听得几好几感人嘅，但係咁得准咁言一讲呢就呕心咗半日，叫佢管好自己嘅事，就唔好关其他地方嘅事啦。咁可以出返嚟啦。 咩叫还在者且 HK 呀？ 即拉翻过去香港嗰边，我都唔系好清楚啦。匪国嘅字我真系唔太明白。咁但系其实望翻点解要出呢啲匪字俾大家睇，咁辛苦大家咧？其实就系想大家知道，佢哋所做嘅嘢咧，即系呢一班匪民所做嘅嘢咧，同左家所做嘅嘢系冇分别嘅。 都系中意打飞机。 一嚟中意打飞机，二嚟佢哋中间系冇论述噶。佢哋因为所以中间，而且但是系冇噶。唔系，即系因为结果咁，但系中间因为所以而且但是系冇噶，冇任何原因噶，即系佢一就去到一百噶啦，佢中间二至九十九都冇嘅。咁呢个系我哋对上一次讲学联嘅时候有讲过，左交系有呢个通病啦。咁但系继续落去，甚至去到而家，你见到喺任何事情，任何左交出嚟打飞机，无论系夜市佢讲话我要针。真小贩 系，我要真小贩，我要毒鱼蛋， 我要毒鱼蛋。去到我去到而家 Oscar 佢打飞机话，佢提我雨伞，即系就话我哋嘅，即系佢哋仲要好意思讲话我哋嘅公民抗命系有用嘅，系因为我哋和你，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佢个 status 系写话，因为我哋和你非非，外国人自会知。哇，我真系屌你， 咁我可以 delete 噶啦。 唔系，我真系屌你老母！我心谂人哋知绝对唔系因为你和你非非咯， 嗱，唔系铲捻咗佢咯。 你我搞清楚先，你叫我搞清楚先。嗰日咧，其实咧，如果你真系和你非非咧，你班人咧应该系坐晒喺度咧，佢唔使出去，等佢一日抬走晒你就得噶。 系啦，所以系唔会去到外国知道。 你因为嗰日系有人系有人。唔系净系坐喺度，系企喺度拎住把遮，所以先会令到警察出催泪弹。 系啦系啦，所以绝对唔关和你非非事啦。咁呢个系佢自己嘅推论有，其实佢唔系佢嘅推论， 逻辑本身有问题， 系佢嘅逻辑有问题。但系佢系好踊跃、好兴奋咁样将呢一句嘢打出嚟，仲要咩加埋 call 就系咩感到兴奋咁样。我系冇留言嘅， 佢仲兴奋过阿风出铺，屌你！ 咁我系冇留言嘅，我真系好单纯咁样觉得呢一类人咧喺香港现时嘅政治环境入边咧，绝对唔少噶， 十个有八个半， 唔少噶。我见到戴耀廷仲要用英文打咗一大段嘢，我心问你系咪期望有外国人再睇你啊？我同你讲，虽然你由朝到晚系咁喺度嗌公民抗命啦，但系冇一个外国人识戴耀廷嘅，我谂。我估多数都只系识黄之锋噶咋， 识黄之锋， 识黄之锋，佢就系识佢嘅样子，识黄之锋 都唔系， 识黄杨达都唔捻识佢哋啦，系嘛？屌你老味， 咁啊唔好咁讲黄之锋嘅影， 咁系佢有嘅，国际性系， 所以我咪话啲外国人会识黄之锋多过识戴耀廷， 戴耀廷都有少少识嘅，应该因为快， 唔系啲传媒咪会识佢咯， 咪 Fast News 嗰个佢有， 系啊，传媒识佢， 传媒咪会识佢咯，屌你咁你搵个真系喺外国搞政治人，你识捻你戴耀廷啊？即系黄之锋可能会识吓， 会识。 杨达都未必识，大佬。 唔系黄杨达就唔识噶。 黄杨达我觉得唔识噶， 唔系真系冇乜想。 呢个系我哋嘅问题。 就算黄之锋，你话佢系左交又好，我自己心里边有第二个答案啦。我唔讲。 继续啦，继续啦。 你佢系始终系上个 Times 系有投个票。 系啦，我觉得 佢得票率都系高嘅。 我觉得系因为呢一样嘢，所以多外国人会知。咁，但系真正令到。雨傘革命前段咁成功，咁多外國人知，絕對唔係因為呢一班左膠咯。 嗯，咁又唔好咁講，你始終都係因為嗰幾條友衝咗入去先嘅。不過之後嘅嘢係有一班無名英雄去做咯，我覺得。 係啦， 你佢衝入去有啲功勞，呢、這個真嘅，我呢個係冇唔可能抹殺。不過係真係話靠一班無名英雄去延續呢樣嘢。不過到最後，好似咁講，10月4日之後已經係 10月4日之後，其實就完㗎啦。雨傘革命喺10月4日就完咗啦，之後就係、是。雨傘打飛機啦！ 雨傘打飛機，好休息一陣。 好休息啦，下一半節再翻嚟。 天有光，如來佛祖火我叩岸；風有聲，太上老君邀我作浪。唯独我播到这圣邦说正道，凭义勇为我本土全靠网络。 萬劫可解的配方，誰犯亞洲兼共和，白鴿左教紛紛告狀，美帝在重陽尋代理，為叫中產利利安，念眾生我出山救港。汪洋達率領熱狗開拓血路，控告奉知我所想，輸我盼望，無代了喊六四情化太惡毒，明敵我洗撐玉敏朝拜交作，打破關中出四方，華夏以中赤共亡，沒法叫往的鬼角落，我教育文明倫理，縱港奸再污蔑我，忘掉地獄的火有多燙，城邦會戰勝歸來，城邦會戰勝歸來，重讚次次神聖威四海，用煙向財同受的街，香港會勇武起來，港保世保不住世代，猴子氣策一招來，城邦派正氣開來，無法住天又任這邊改，世殺滅亡重傳愛哀，即使戰鬥見本來，我身魂與天地同在。 萬劫可解的配方，行道化身见欲望，为正善办分封咒王，要杀下帝王起始，便是忠诚为浩刚，热血勇在冲杀四方，城邦会战胜归来，民主派扫进棺材，面对地狱裁判遭悔改，用枪中共气若尘埃，破业气愤野性来，我身魂叫天地常在，城邦会战胜归来，城邦说再一出台，世港祝福拜者便改，六四夜斜坛里斋，转进尖东青天来，港普世保不住世代，猴子气策一招来，城邦派正气开来，无法住天又任者便改，世杀灭亡重传为爱，此战斗见本来，要我成与天地同在。 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好啦，翻嚟第二节啦。 系啦，呢一节咧就会讲下呢一个嚟紧星期日嘅，咁就有网民号召嘅呢一个元朗嘅消费行动啊。咁可唔可以出一出有一个成日应该下一张，我唔记得 number。系啦，就系呢一张啦。系啦，3月1号啊，星期日3点钟，元朗西铁站集合，去到大堂站落，喺元朗大马路开始啊。咁就 窄过嗰度。 嗱，系啦，可以出出地图嘅，系我系有准备到地图噶，下一张 好有， 系啦，咁我 call 咗啦，元朗大堂站啦，大家可以喺元朗地铁站度可以转到轻铁去到大堂站落噶啦。 可唔可以 zoom 大啲啊？ 咁嗰个大马路咧，就系呢个青衣公路元朗段咧，其实就系嗰个大马路。 青山公路 青山公路就系呢、這个就系讲紧呢个大马路。咁咧，你见到一个长啲咧，嗰个就系右新街啦。咁根据我觉得其实就真系。在香港住咁多年咧，我系未入过元朗嘅， 唔系话 真系噶。 我 无端端入元朗做咩啫？我又唔使去买糖，又唔使去买外卖， 跟啲港女食 B 仔咯。 嗱，都冇，都冇。 嗱，我可以解释俾你听啦，因为咧，我以前咧就时不时会喺元朗出现嘅。咁咧，你即系喺大雄站落车之后咧，你行去两边咧，即系佢有两边，即系有两边马路啊嘛。咁两边马路咧系非常之窄嘅，咁啊应该系咧三个人平排行咧就啱啱好嘅。 唔系嗱，一嚟咧佢系非常之窄。我真系冇去过，咁我今日临嚟做节目之前，我自己系好周围问下住元朗嘅人啦，系啦，咁我周围问下住咁有我系问住元朗噶嘛，唔系问你嗰、那个。 我睇咧个即系个内街嗰度咧，应该系会阔啲，内街嗰啲咧系阔啲嘅。 嗱，你见我圈住嗰条右新街嘅，据我所知咧，右新街咧就系细街环街嚟嘅，咁但系咧入边就充满住呢个水货小店，而且咧有景点一嘅，景点一咧佢咧就系有呢一个货真盏咯。啊！价真盏，价真盏，价真盏，有呢个价 有啊有啊， 有啦。嗱，右新街系有价真盏啦。第二咧就系之前话唔做内地人生意嗰个生果档咧，都系右新街嘅。 嗯。 咁但系沿住成条大马路咧，入边都系唔同嘅药房铺、水货铺，同埋有一个价，都有多一间价真，即系其实咁短嘅一条路就有两间价真盏噶啦。 我睇个短期都。颇长， 唔系，即系我讲紧喺呢个聚合点入边都已经有两间价真站。咁 喂，咁千色广场嗰度咩料？ 千色广场就系讲紧嗱，系呢个我自己嘅分析嚟噶。睇翻咁多次之后咧，都会有离群嘅。譬如话大埔嗰次系有人离咗群，自己入咗商场噶嘛。 咁你系转色啦哥。 唉，算啦，唔紧要。 得我自己一个做。 唔系，等下先，你唔好咁嬲，唔好咁嬲。喂，大佬，你佢有整好啊，你唔整啊，你又唔整又要求多多，你真系几狗 嘅。我不嬲都狗噶啦， 今次 我不嬲都狗啊。 咁佢嗱就点解咧？就系讲紧其实个商场咧系好近嘅。咁但系到最后会唔会入到商场咧？我哋隔睇翻嗱，对上一次 争好远，争几个街。 嗱，对上一次。唔系，喺大埔嘅时候都系揸几个街口都有人去咗商场。 唔系 ，Tony， 你 zoom 大少少俾我睇。 系啦，咁但系去到商场入边会有咩要留意呢？经过咁多次之后，咁我哋就可以再逐个去分析嘅。咁首先， 其实咧，嗱，你嗱，我即系以我嘅印象去记得咧，你呢个地图咧，你可能系 zoom 得唔大，即系你 我唔敢 zoom 得太大。 唔系，你 Google 睇啊。嗱，喺呢个。青山公路元朗段咧，即系喺嗰个咩啊？嗰度系叫做大马路嗰度啦。大马路嘅近依家大家望到嘅荧光幕上边啦，即系恒生元朗大厦。嗱，我唔记得系，我真系唔记得系应该系边边，系总之系有一边嘅，系有啲小即系中小型嘅商场嘅。嗰啲咧係有窿蝕嘅，但係咧，即係佢中小型商場啊嘛，佢會逼嘅。我係反而記得唔知係咪開心廣場，我叫你依家睇唔到嘅，係中小型商場嚟嘅。你會見到嗰度咧係好，即係嗰度咧有幾個呢啲咁嘅位咧，係好容易啲人會蝕。 我哋戴翻個頭盔先啊！我哋即係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元朗，大家如果想去食糖水，有啲咩地方好去啦？咁我哋再睇翻啦，咁。其实鉴翻对上三次嘅，因为荃湾我唔喺香港，我真系唔知啦。 荃湾 唔系， 系啦，荃湾即系冇发生过， 仲未发生。 系啦，咁即系三单啦，咁即系三次嘅光复行动咧，点样讲咧？就头嗰两次咧都有。 大家是未成氣候的，但是其實在這個、沙田那次大家都已經見到是、 有料的了， 有料的了，沒有人吹雞都有料的了。但是看回經驗，集合時間是三點，但是呢真正發生都應該是四五點的了，都希望大家可以到時候去玩的時候可以去吃了飯先啦。 Tony 有沒有出回相啊，將那個集合時間 點？是啦是啦是啦，咁尤其是唔識路，好似我呢啲成世人都未入過元朗嘅話，就真係唔好入去啦。 好元朗其 實，我對下面咁亂嘅，下邊嗰句嘢咧，真係犀利喎！絕對係硬仗喎。 係啦，點解絕對係硬仗咧？就可以落第再之後落第三張文匯報 有啊哥。 嗱，盾牌有啊，有冇人運過去問題啫？就係呢一張啦。點解今次係硬仗咧？就係因為今次除咗有呢一個港共嘅特務兵之外咧，更加有呢一個元朗鄉民啊。系啦，下一个，下一张，咁就系讲紧呢一个咧，系啦，就讲紧话唔使等警察，佢哋自己会还拖。 咁就捻犀利。 系啦，系啦，嗱，我同你讲，如果讲勇武咧，我哋本土派一定要向呢一班元朗嘅，即系之前话要收佢啲丁屋权， 新界佬啊， 系啊，佢哋都已经话、啊、最多咪流血。流血见啦，即系同埋嗰班咧，呢一班新界佬咧，真系好恶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系要学下佢噶啦，真系，唉，咁即系唯有即系向写嗰个叫咩啊？诶，算啦，司仪之长技长唔记得咗乜嘢啦。咁、 okay, 我哋有啲最新消息啦，系热血嗰边咧，今朝阿聪咧俾人拉咗，咁啊依家放咗啦，好，你继续 喺荃湾警署， 喺新界南 放咗啦。咁即系我哋等下唔使过去， 系我哋食糖水 ，OK？OK，、 okay? okay, 我哋等食糖水。咁样就點解今次係真係除咗就係、是、其實間翻你就算間翻乳格都好啦，呢一類咪係真係乳格嗰陣嘅藍絲帶，咁佢哋點解會係驚過警察咧？驚佢哋驚過警察咧，就係、是、因為警察咧係絕對護送佢哋走嘅，大家唔需要驚訝啦。呢樣嘢我相信大家都唔會驚訝啦。除咗啲藍絲帶會話有冇搞錯，佢打人護送佢走，即係咁喺度譴責譴責譴責譴責之外咧，其實係。大家呢一類事情係一定會發生嘅啦，就係、是、呢一班打人嘅新界佬咧，係一定會俾人護送走，而且佢哋所做嘅嘢一定會激過警察嘅。佢哋未必會用到警棍，即係佢哋唔會出棍，唔會出架撐，但係佢用拳頭打你，然之後走嘅話，絕對你係冇辦法做到嘢。 掹刀啦嘛，吳家產。 係啦，新界佬佢攞個鋤頭出嚟， 其實真係唔係講真嘅。呢個鄉事派咧，跟過啲打機嘅朋友同我講咧，就話係。即係喺 game 入邊咧，佢哋係好勇武嘅，真係，即係咩招數都會出嘅，所以大家真係唔好掉以輕心。 所以 星期日打機嗰陣要上齊裝啊，買定啲裝先好。 係啦，即係最基本，你戴眼罩嗰啲咧，其實你係對警察嘅啫。嗯但是你呢一类你自己就是如果你真是女仔的话就真的不要行到太前啦，或者这个绝对不是你说物化女性或者一性 其实不是女仔、就是年幼老少。 是啦，或者你对自己的挨打能力不是咁有信心。 年幼老少咁我哋嗰 係啊，总之係你对自己嘅身体机能或者身体能力唔係太有信心，或者经验唔多嘅话呢，就真係唔好行到太前去食花生啦。咁点解呢？就係因为呢一班人唔同警察啊，警察係唔夠膽一个警察有行动㗎嘛，警察通常一有就成大班人，你要走你都仲走得切嘅。咁、但係呢一堆嘅鄉士藍絲帶呢，是比普通男士 打獨鬥， 佢係會單打獨鬥嘅。 佢係好用，真係 佢哋係好用嘅。咁所以大家呢一個係同前嗰幾次都唔同，呢、這個大家真係要留意啦。咁可以去翻地圖啦，我哋可以講下地圖啦。咁點解我會同大家講地圖咧？就講、是、緊一嚟你見到元朗地鐵站去到大堂站係頗遠嘅路程啦。咁 阿梁，你等陣先啊。嗱，咁我睇緊最新消息嗰度補充一下啦。咁啊，聽朝九點半咧，阿聰咧就會喺荃灣法院。提堂嘅，咁即系如果系得闲嘅手足咧，就去声援一下 ，OK？ 我谂你哋应该都好得闲噶嘛，咁我哋四个都去嘅，系啦，即系有睇我哋节目咧，或者今晚睇重播讲一次嘅人咧，或者听朝你起身刷牙嗰阵时睇你得闲嘅话咧，你就即系睇下讲唔讲得去荃湾法院咧，喺呢个荃湾广场隔篱嘅，继续。 好，咁你见到，所以系预早少少时间去啦，同埋元朗咧都有应该有五金铺嘅，咁大家可以预早去。你如果屋企系冇嘅，或者系啦，如果你屋企冇。 元朗嘅五金铺咧，喺 喺大馬路附近係冇嘅，要行到去水邊圍村。 所以就話你要早少少去到去自己敷即係買翻啲 gear 啦。 安寧路嗰邊會有，安樂路嗰邊亦都會有。 係啦係啦，你 不過好少。 真係早少少去，因為今次係硬仗咧，好似佢嗰個呼籲嚟講咧係真嘅。咁同埋你可以早少少去熟翻啲地形啦，即係呢次唔同上嗰幾次有好明顯嘅一啲路線啦，同埋或者有旗啦。譬如話我哋見到對上一次冇旗出現嘅時候，大家都有少少無所適從嘅。咁大家可以喺預早少少，其實三點鐘準時去到去睇下呢一個路況，記下路勢就得㗎啦。因為三點鐘一定未有事嘅。 唔係你嗱，嗰日講即係依家元朗依家有冇旗啊？即係有冇旗認頭啊？應該都冇，唔係即係佢應該唔會，應該唔會有啦。正常就即係費事揾麻煩啊嘛。但係我哋差佬好撚麻煩噶。 唔係呢個好簡單，大家一齊食糖水啫，使咩旗認頭啫？咁但係又會唔會大家都真係淨係聚咗喺右新街咧？或者會唔會入到商場打呢一個遊擊咧？咁呢個真係要去到現場情況都好啦。但係 元朗同沙田嘅環境唔同，元朗你睇地圖，阿 Tony 幫我zoom大啲。元朗咧，你睇地图咧，同沙田唔同，因为沙田个市中心嗰个位咧， 其实沙田好简单嘅啫，因为真系净系得一两个位嘅啫。 系啊，佢因为佢几个商场连住咗， 系啦。 但你睇元朗咧，你走系好易走啊，因为佢太多小街。你睇下，你望下个小街，你系完全睇唔到。 其 实 真系要熟一熟啲地，因为咧元朗嘅地形系好乱。 系啊， 同埋佢唔似你有啲天桥跟住行，你就一定行到个地铁站啊嘛。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啦。大家知道咧，喺沙田又好，或者对上几次光复行动都好咧，完。咗去到最尾咧，留低嘅鸭仔咧，一定会俾人哋抄嘅，抄牌嘅。如果你对自己系冇办法，因为其实你抄咗牌咧，好简单，你一定翻唔到大陆噶啦。咁如果你对自己系冇办法负担呢个风险嘅话，就一系你就早少少走啦，一系咧你就走嘅时候唔好戴口罩啦，同埋你演技派好啲嘅光明磊落打横行咁样行，就应该冇人会抄你牌噶啦。咁但系呢个真系呼吁大家小心，尤其是夜晚黑咗之后，大家未必识记路嘅话咧，就真系唔好借一个人周围去。甚至乎就是你一开始都好，你不是属元朗，好像我这样不属元朗，甚至乎是平时不是很多出的，甚至乎是你没有这个抗争经验，但你今次去了呢，真係唔好自己一個行啦，即係譬如話三四個都唔好啦，真係有大隊就跟大隊啦，即係唔係講話有旗啊，係講緊話一大班人行，你就最好行喺正中間。 嗱，呢張地圖咧好簡單嘅啫，如果咧大馬路出事嘅話咧，就向兩邊散，一邊咧就向呢個安寧路咧就去水邊圍村嗰邊散，咁另外咧就喺另外一邊咧就喺大棠路，大棠路見唔見到就喺千色廣場嗰條啊，大棠路跟住向翻內邊嗰邊散，咁即係如果內街有事嘅話，就仲好走，因為你出翻大馬路，你有輕鐵即刻有巴士即刻走到嘛。 再唔係大家可以記下路勢咯，即係因為我哋冇辦法預測究竟發生咩事，會唔會去到後來係連輕鐵或者巴士成條路塞咗咧？咁、但係你又真係想走嘅時候，你就真係要記得向住邊個方向走，就可以翻去元朗地鐵站。 唔出奇㗎，其實你講嗰樣嘢，因為佢嗰度係得一條兩邊馬路，因為佢中間佢。那個位攞係最輕鐵啦， 同埋最恐怖嘅就係我哋真係唔夠膽預測班鄉事派會做啲乜嘢啦， 真係好難預測。 因為鄉事派係 講到明，今次如果你 好恐怖嘅， 佢係話佢哋本身嗰啲原居民係即係有啲鋪喺嗰度，如果你搞到佢利益咧， 唔係 咁簡單， 唔係嗱，即係咧， 佢哋咁講啦，佢哋咁講。 你梁福源呢啲係咪梁福源啊？ 係啊， 你梁福源呢啲講呢啲嘢咧，又係嘥夠氣嘅。你講呢啲嘢咧，點著火頭？吳家燦咧嗰日咧就仲撚多人，啲人都諗住唔撚去啦。吳家燦你。見到咧，次次去，即係嗱，即係啲人咧，即係有陣時啲人諗咧，屌你咩去嚟去，即係有啲左膠出現咁樣，有啲人發索性唔撚去啊嘛。但係你依家啲人唔會諗呢啲啊嘛嚇，即係可能我哋有啲手足啦，左膠都費撚事，你冚家餐搞鳩你梁福源噶嘛，屌你老母啦梁福源。 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啦，即係啱啱都有講過幾個景點啦，架真盞啦，甚至乎係嗰個生果檔，大家可以口渴去買下生果食啦。咁同埋啱啱附近有講過有啲小商場，大家會要自己。小心唔好就入咗去就俾人哋钳住咗啦。 可以翻翻嚟先。 系啊，咁翻翻出嚟咁就。 其實基本預測的戰況不是叫戰況的即是 情況 即是情況預測真的做到不多了但是希望可以盡量攻多一點我相信真的去的人都不會自己上地圖看的了但是到我是有做功課來的真的是的我是特登做雖然準備得不好但是都希望大家對大家有用了那就可以落再下一張圖了有新聞那張的有梁福有梁福源那個是的這個呢也都是講緊就是可以放大多一點的不用要他的樣子大家不用認住的死肥仔了 如果是人來的 這個真的很簡單一個被人起了底的人 真心英雄、 哦、他是說這個是說他聯絡了一些大陸的不知什麼背景人士之後來香港想說有條什 麼 計什麼退堂什麼釘我唔記得咗 唔知咩計啦我記得呢度係有嘅但係睇唔到算啦。 之後PM 返呢個屯門人屯門市嘅之後潛曬水又話即係戴曬頭盔又話咩你搞我好咩你搞我冇所謂你唔好搞我嗰間公司呀嗰啲嘢嗰啲股東嗰啲好鬼搞笑。 你知唔知依家有紅磡人紅磡市紅磡都嚟 嘅。長沙灣。 我同你講呢個我哋可以下一集再講啦紅磡係好難搞一件事嚟嘅。 大家如果有興趣睇返我啱講嘅嘢就上去屯門人屯門市嗰個 Facebook 嗰度啦。 呢個肥仔呢係咪嗰個黃修然 冇人知道、好像是 係啦，黃修然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見到個英文係汪修煙咁樣， 收皮 OK。 咁就係因為有呢一啲咁嘅消息傳出嚟，所以今次大家係真係要叫認真少少啦，即係譬如話你係一班人去嘅，就記得數清楚人頭漏咗，一定要執翻啦。 同埋， 因為你以前漏咗，你最多咪俾人抄身份證。你而家漏咗嘅話，唔知道會發生咩事。 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好似咧，我哋喺。即係喺雨傘革命期間咧，有咩事咁樣咧？你去之前，去元朗之前，即係咁都係即 係 去 啲嘅手續， 唔係開個 group 嘅問題，係你要有你嘅，即係你同你一齊去參與呢個抗爭嘅人、要有你嘅資料，因為我好多時係屯門我試過。上次沙田我試過，我係連大埔嗰次冇啦，屯門沙田我都試過，係無啦啦我做緊嘢，有人打電話俾我，又話邊個俾人拉咗，跟住係得佢個名，連佢咩幾時出世，連個身份證 number 都冇。喂，大佬，我點會 即係留翻？如果有一個係真係唔得閒去嘅，就做下電盤。 做咩？仲有一啲嘢係要留意嘅，好簡單啦。譬如話你未去過，或者係真係同呢個警察或者同呢一啲藍絲帶對峙嘅時候咧，就真係大家都知道會有分一。三排，如果你对自己冇信心，就真系唔好企第一排啦，因为你冇办法向后退嘅、因为后面全部都已经系人噶啦。咁、如果你可能企第二、第三排啦，但如果你企第二、第三排，你都要有留意嘅地方，就系唔好突然间有一班警察冲过嚟，就突然间消失咗，因为第一排嘅人反应唔切，你会累死第一排嘅人嘅。同埋，若果真系已经系面对面啦。呢一種咁嘅情況，記得一定要拉實前面人嘅帽啊、衫啊或者背囊都好，因為呢一啲嘢你未上過現場，真係冇人會教，你真係唔會知嘅。咁我哋而家都只可以講下，但係希望大家去到時候嘅時候，真係可以留意一下啦。 俾阿峰嗰兩句啊，阿峰佢前線好有經驗，係啊，佢呢啲前線 勇武拎， 啲勇武卵嚟 咁 樣。 講翻就係著你拎即係你孭背囊咧，就小心啲俾啲警犬孭你背囊啦。呢兩邊。即是膊頭呢兩邊咧，佢會拉你嘅。 嗰條繩，即係嗰條帶。 係嗰條帶，佢拉你之後你。 所以你後面嘅人一定要揸實你嘅背囊。 同埋你拉嗰陣咧，你會被警犬係打你隻手，打到你鬆手咁樣接拉你出，所以。你第二排真的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所以为什么最忌就是有警察冲过来，后面的人突然之间不见了。 被招呢？为什么被招啊？ 被招冇噶，冇得避噶。 唔系佢上次话唔知点样耷低，点样成喎？好似话 你适应咗佢咯。 你系你如果你有冇嘅，你笠住大帽之后拧开就得噶啦。咁你眼就咪戴住眼罩咯，系啦。 系啦，如果真系冇嘅话，你唯有适应咗佢。即系平时可能攞胡椒喷头搽下面，咁大家习惯咗嗰种就得噶啦。唔系我真系试过呢个胡椒喷雾中黏头， 我都食过呢样嘢。 呢个系佢话佢嗰日同我讲话系揦咗好耐嘅， 揦咗两日啊，仲黏头。 胡椒喷雾， 其实我都想知点解你仲要黏头 啊？唔系啊，系我呢个全部都系啊嘛。咁我企喺度。 咁我冇理由走，企第一排我走都唔到，我已经系咁企咗好耐喺龙和道1130嗰晚，即系俾学联卖屎忽嗰晚。 哇！ 即系咁流件衫系咁渗，哇！痛到所以记得大家记得带，即系带衫换啦。 唔系呢个要噶，即系带件衫带一两。 胡椒喷雾中烟头， 即系带 衫换啦，带毛巾。 唔系，其实我觉得最紧要电话有电，你电话冇电咧，你真系死。 手机又有奶妈。 系啦，之后仲有少少时间啦，我哋做翻。少少评论啦，除咗呢个战况分析之外，我哋做少少评论啦，就系落下一张，下一张图，系啦，就系呢一个啦，就系佢讲紧呢一个若然食屎贵，可考虑回家煮食啊！ 屌你咪咁卵扑街人都，屌你咁样，即系所以你呢啲人咧，又屁股决定怒怼林家铲，你一即系咧，你淋呢啲嘢之前咧，你走嚟咧。即係佢又唔講啊，唔得佢身份問題咁家產，佢即係佢又要嚇、啊，又要出嚟點下火，但係佢點火咧，佢冇諗到係點火嘅，即係佢出嚟講完，佢唔覺得自己係點火嘅。但係咧，我同你講咧，佢講一講呢樣嘢咧，可能多咗幾百人甚至一千人出嚟。 佢就係講呢個回家煮食，其實首先你講話佢激嬲咗啦，一嚟就係激嬲咗自己元朗嘅人啦，二嚟就係佢我哋出面啲人覺得佢戇鳩啦。咁但係呢一句嘢咧，其實係同嗰個呢一、這個。写啦，系咪春秋时代？我唔系好记得啦。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晋元帝讲嘅何不食肉糜呢一样嘢系一样嘅，就系讲紧嗱，大家我同大家讲呢个故事啊，就系讲紧话咧，佢就啲百啲臣子咧就同个皇帝讲， 本身系戆鸠仔， 同个皇上讲话点解就话啲人好惨啊，冇饭食啊，咁之后就话冇粥食啦，连粥水都冇得食啦。咁之后皇帝话咁点解佢哋唔食肉粥咧？咁样就系、是、同一个意思，就系咁样话一样噶，系本末倒置噶，即系点解我嫌食屎贵，系要翻屋企煮嘢食咧？咁其实最基本嘅，我系应该有能力去，即系市面上面系应该有一啲正常价位嘅食屎噶嘛？但系点解冇呢？一嚟系因为租金推高啦，二嚟系你哋自己嗰度自己垄断式生意，真系冇人知道。即系譬如话你可能喺元朗食嘅糖水都越嚟越贵，咁呢一类就正正系民生咯。即系所以成日讲到话啲人觉得话政治嘢唔关我事，但其实民生同政治呢样嘢系永远都关事。其实呢个应该系由雨伞革命第一日就讲到而家噶啦。咁点解民生同政治系关事嘅？就系、是、若果你嘅你其实你的代议政制到今时今日，你都仲是被这一班用屎眼想东西的人去。 屎眼想东 西。用屎眼想东西的人去代表你，或者是你根本没办法揀他可不可以代表你，他一定是代表你的时候呢，那你咪食他的屎咯，那你是没办法的，因为他去决定你的命运的嘛。那我们可以回来啦。那点样评论？其实我哋下一集应该会再讲翻元朗嘅战后检讨噶啦。我啱啱都讲过话要请阿峰嚟，阿峰可能会讲噶，阿峰有朋友嚟讲噶啦。咁 朋友啫， 朋友 啊，朋友啦，朋友啦。 阿峰 系啊，朋友。 我哋会邀请阿峰嘅朋友嚟讲啦。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啦。但系其实听日朝头早10:59咧，就会开始有呢一个财政预算案嘅发布啦。咁我哋都而家都仲未知道我哋下一集究竟会唔会去分析财政预算案啦。 我觉得大机会系讲元朗多啲嘅， 系啦，我都觉得会讲元朗多啲嘅。咁但系财政预算案都大家可以留意翻啦。譬如话我哋可能都会同大家探讨一啲青年嘅事务啦。咁话晒我哋大家都系后生仔，对自己钱银系最重要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嘅。咁就大家记住啦，以后雨伞90后咧都系8-9星期二做直播嘅。咁我哋都希望 我问一句，其实我哋会唔会有机会有封烟嘅？ 系啦， 可能会有。 嗱，大家记住，我哋咧喺 Facebook 咧系有个叫雨伞90后专业嚟嘅，虽然我哋成日都唔理佢，咁但系若果你有留意呢个节目，又想俾少少意见我哋咧，你哋可以去 like 翻个 page， 我哋今晚我会记得噶啦，我会记得噶啦，开翻个 po 咧，就希望大家俾翻少少意见我哋啦，因为我哋自己都知道自己系做得唔好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改进啦。 咁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嗱，即系节目完之后都提一提啦，今日。公元2015年2月24日，咁啊，听日咧就2月25日，咁啊9:30，记得咩事啊吓？我哋热血嗰边手足啊，阿聪啊，咁啊，即系佢嗰单讲下啦，即系仲有一分钟嘅时间，就系咧之前去冲击呢个李飞啊嘛吓，咁啊俾人拉 Q 咗啊嘛，今朝 我啦上， 系我屌你乜，佢真系好捻好少，依家差佬做嘢嗱，即系咧我哋即系呢啲啊，头先唔够时间讲啦，咁啊依家最紧要系听日嗱，因为佢放咗出嚟啊，依家啱啱早大半个钟头之前咁样听朝9:30。如果得闲嘅手足，麻烦过呢个荃湾法院声援阿聪。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到，好，拜拜， 拜拜， 拜拜。